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份不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你好，欢迎来到午夜侦探社。 为什么是午夜侦探社？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追案组和你一起破案。 收音机前还有手机前电脑前的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午间好。在没有真相，没有找到真相的时候，阳光明媚也是午夜，这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常跟大家说的一句话。感谢大家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和我们一起走入午夜侦探社。我是午夜侦探社的警长立新，坐在我身边的呢是我的警员小爷，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刘毅。那今天呢，在这样一个周末的时候，可能大家这个时候刚刚吃完午饭，或者准备要吃午饭，或者想看看这个下午啊，因为明天就上班了嘛，慵懒的下午怎么样打发？好吧，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你可以过来跟我们聊聊天，咱们一起来共同感受侦探悬疑推理文学当中的那些巧妙的布局，大师们的他们的那个给大家设定的一些啊，这个加了引号的这个完美犯罪。在这儿说一句啊，在我们所要跟大家谈的这些话题里面，可能都会提到这个词犯罪，但这个犯罪呢和我们生活中现实中的犯罪呢，它还是不一样的。这是小说家他的构思呢，说实话啊，跟现实不可能一点关系没有，作家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里面，但是呢小说家他这个构思，特别是我们今天要谈到的，就这个推理文学流派，这些小说家他们的构思，还真的是和我们现实中的犯罪啊，可以说相距甚远。它更像是解谜的游戏，更像是一种益智类的，大家来共同来参与的啊，这么一个这个小活动。 为什么这么说呢？说小说就是一对一，一个读者打开书，翻动书页，面对的是一位作家他的作品。但是在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侦探推理小说流派里面，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更多的情况是，就是大量的一批又一批的读者围绕着同样一部作品，同一个作家，在那儿烧脑，在那儿这个穷经好手，绞尽脑汁的在思考，到底是谁干的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场景？那我们一会儿呢要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今天我们的话题，本格是个什么派。本格派在这个熟悉侦探小说的朋友当中呢，大家不可能不知道本格派这个概念。本格派、社会派，其实也是像我啊，我是从这个上初中的时候开始看这个侦探小说，就是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侦探小说里面有那么多的流派，不仅仅是本格派，还有变革派，还有新本格派，还有社会派啊等等。这个其实这种划分流派的方式呢，什么本格呀、社会呀之类的，更多的呢还是从日本本土作家这儿来的。但事实上在全球范围内的侦探小说领域里面，它这个也分流派。比如说本格派在欧洲和美国就不叫本格派。那么有人会说，什么叫本格派？说了这么半天没明白，没关系，我们一会儿啊详聊。在这儿呢要这个推广一下我们的节目，因为你今天在听，其实呢也还可以看我们的节目，不仅可以听，而且也可以看。就是怎么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收听容易 FM982 中波 AM927， 还有就是蜻蜓 FM 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或者是呢您直接上这个蜻蜓，在它的显著位置，今天呢也有我们这个节目，你也可以呢现场来观看，现场来互动，现场和我们交流。那么如果说现场没有时间的话呢，你记下这个微信公共账号，就是微信公号叫追案组。那随后呢你可以这个收藏这个追案组。这个追案组呢是我们的一个小圈子，是我们的一个小园地，这里面所聚集的呢都是对侦探和推理文学感兴趣的朋友，经常会在那儿发一些小文章啊，或者是什么小音频啊之类的，大家可以来互动交流。那么除这个之外呢，还是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呢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看到我们现在的直播的场面。第二个收看方式呢是在一直播，这个很重要啊，因为已经有朋友进来了啊，这个我看到很多朋友啊，什么心仪小白白啊，你好你好，很多朋友都来了啊。所以呢你可以通过一直播这个视频直播平台来搜索活力982，也能看到我们正在播出的节目。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来发言，可以给我们提问。那么在现场呢除了我和刘毅之外呢，我们一会儿呢还要请出一位，就是我们之前采访了他，他是新兴出版社午夜文库的原创作者，一位身在日本的推理小说爱好者，同时也是推理小说作家，这位叫石晨，石老师，一会儿听他来做一个分析。那么在这之前呢，看看我和刘毅啊，我们两个人先谈一谈自己对这个本格派的理解，这样一上来用一句话来表达一下我们对本格派的认识。要不然小爷先来，你先来。 那我先来。其实读本格派的话，也是读了一些作品，然后跟我之前读的一些作品比较呢，我发现本格派的特点还是算很明显的。因为之前呢一直在读这个东野圭吾老师的作品，他的作品大部分其实是属于社会派。然后社会派和本格派的一个最大的不同对比来说的话，就是本格派它是注重一种思维逻辑上的一种内容，就是说它整个书的这个事件和 这个起因结果都非常清楚非常清晰，而且你读完之后就会觉得是做了一场智力游戏。但是像社会派呢，他可能就会更注重一些反映社会现实或者是揭露一些阴暗面之类的东西。 嗯 嗯，你读完之后会觉得得到了一些道理或者是受到了一些启发这种感觉，但是可能解谜方面呢是相对来说是次要的一个方面，但本格派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内容。 嗯说了很多，那么我呢这儿关于本格派呢就一前一后两句。第一句，本格派的作品更多的它其实不是小说，你仔细看本格派很多作品其实不是小说。第二句，本格派更像是一个游戏，猫捉老鼠的游戏，或者说众猫捉老鼠的游戏。但这个众猫就不是一只猫了，其实呢在小说里面作家和侦探是一只猫，他们是同样的，就他们两个加起来就是一只猫。那么小这个老鼠呢，老鼠可以是一只还是两只，但是呢实际上作家在书中设计的这个轨迹的格局就只有一个。为什么说是众猫呢？不是就作家和他塑造的侦探这一只猫吗？非也。除此之外，刚才我说了，围绕小说在那儿阅读烧脑，甚至于 PK， 大家在那儿议论纷纷的，尤其是很多的大中学生啊，看这些书呢都入迷了。在这个中午或者晚上食堂里面啊，自习室里面，就说到这些作品的时候，就可能会发生争论。这个时候其实逮老鼠的就不只是那一只猫了，众猫大家一起来逮。那么也许有的朋友就会说，那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作家，我们也不是作家所塑造的那个侦探，我们不可能真的去了解这部书或者了解这个故事，我们只能是第三者，我们在那看，那我们再看这个他这个案件的这个发展进程，是吧？谁说什么了，谁做什么了。哎，你说对了，本格派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把所有的证据和这个案件相关的每一个细节无一遗漏的都放在桌面上。这是很多侦探小说家甚至于包括一些大师都做不到的。但是本格派的作家，他既然说他是本格派，他就一定要做到，做不到那不行。那么接下来呢我和这个小爷，就是刚才我说的刘毅刘姑娘，我们两个人呢也谈一谈自己看过的经典的这个本格派的推理小说，是不是？还是刘毅先请。 嗯，好，那就我先来吧。 好。 那个我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本格派叫宗师或者鼻祖这个江户川乱步这个大师的作品。 嗯， 江户川乱步的作品呢，就是因为年代比较久远，然后他读起来呢其实还是怎么说呢，感觉像读古文一样。 嗯， 然后呢我觉得他读了一下他作品之后呢，他后期可能会有一些相对变革派的，所以我挑了一个比较早的，就是他的这个叫处女作二情铜币，相当于是他成名作吧。当时他要发表的时候给一个特别有名的作家没理他，然后发给那个出版社，就是朝日新闻的一个连载，然后就被一下就成名了。二情铜币呢主要就是讲的是在那个大概是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的日本，然后在一家电厂，他要发工资了，他要给员工发工资。然后呢他们的工资呢就是从银行里取出来那些钱，但他们的都是零钱，就是20啊10块那种，这样好发嘛。然后呢就在那里数的时候呢有一个这个叫道貌岸然的记者，就是非常就是打扮得非常这个时尚靓丽的一个记者，说是朝日新闻的，然后我们来采访。然后这个经理呢就是很善于这个应对这些记者，就去跟他交涉。结果这个记者走了之后呢，这个工厂里的这个叫什么财务部就说，不好啦，钱都被偷走了，我们工资全都被偷走了。 嗯， 一共被偷走多少呢？50000日元，但是当时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数目。然后这个故事的主角呢是两个穷人， 一个是叫松村武，还有一个就是后来就是非常知名的明智小五郎先生。 嗯， 然后他们两个呢就是注意到了这件事情，然后明智小五郎呢就从这个烟店，就是卖香烟的地方， 嗯， 买了个烟，然后呢他就找了个这个二钱铜币，他就放在桌子上。 嗯， 但是呢想不到这个二钱铜币里面居然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呢都是密码暗号。 嗯， 然后这个松村武呢对这个就很感兴趣，就自己偷摸破解，然后呢他从这个中间呢得到了线索，就去这个叫什么化妆，然后去伪装出发去找这些钱，这钱在哪儿，然后藏在哪里，他要去找到。结果呢他拿回来的却是一兜子玩具纸币， 这就是被人家蒙了。 对，这是被人家蒙了。 嗯， 但是这个为什么会拿回来玩具纸币，这个钱是怎么偷的，真的钱去哪儿了，这个大家自己去看吧，我就不在这儿泄露了。 嗯 嗯， 这个江户川乱步啊，他还有一个同姓的好朋友叫江户川柯南，这个是青山刚昌啊，这我们都应该是很多听众都非常熟悉的，就是名侦探柯南那个动画片了。但是你要知道那个动画片里面对很多的本格派推理小说作家致敬了，其中就包括刚才刘毅小爷谈到的江户川乱步，因为那个动画片里面的那个小侦探，那个小男孩，他就给自己起名字叫江户川柯南。江户川是指的江户川乱步，那么柯南是谁呢？柯南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福尔摩斯的作者柯南道尔。其实呢严格意义上说呢，在欧美国家最早开始出现侦探推理小说的时候，这些作家绝大多数都是本格派。当然欧洲人不这么叫，因为本格这个是日语，好像他这个读音啊叫做哄卡库，我读错了吧，没关系啊，反正就是这么个意思，这个日语的意思就是纯粹的。但是欧洲人肯定不会这个按照日本人的划分给自己啊这个划分一个流派，所以欧洲人说到这个像包括这个柯南道尔他们，包括美国的那个爱伦坡他们，都会说他们是古典派。但实际上古典派和这个我们说的本格派是一样的，都是以这个就是非常纯粹的破案和解谜，就是利用这个破案，所谓他这个小说里面塑造的这个侦探，或者是给大家建立的这么一个一个需要侦破的一个案件，这么个故事，其实他不为别的，他只为了解谜。刚才刘毅还谈到侦探小说推理史上一个重要的其他流派叫社会派，社会派就和本格派完全不一样了。那么下个星期呢，下周日我们还要在这里跟大家讨论社会派，我们先把这个社会派放在一边。刚才刘毅提到了这个本格派当中的一位重量级人物，就是江户川乱步。那么下面呢我要谈谈我小的时候看过的一部古典派，也就是本格派的，但是是欧美作家里的经典代表作《希腊棺材之谜》。这个很多的中国读者都非常熟悉，反正我不知道收音机前各位朋友的感受，我反正是看这部书啊花了好长的时间。为什么呢？它不是一部小说，它这里面其实人物性格矛盾冲突包括社会和时代背景都不是很明显，这是本格派的一大特征。什么最明显呢？就是侦探刚才我跟刘毅说这个希腊棺材之谜里的那个侦探叫艾勒里奎因，就是作者的名字。当然事后我们知道艾勒里奎因他这个作者不是一个人，是俩人，他们是兄弟吗？ 是兄弟 对他们是两个人。所以说呢就是艾勒里奎因是那个书里的侦探，我们读者打开希腊棺材之谜的时候就仿佛是跟着艾勒里奎因，我们干脆就是他的一个 VR、就他所到之处，他到哪儿了我们就看到什么了。他看到桌上有一个调羹，我们也看到了，他看到一个喝过的被打碎在地上的咖啡杯，我们也看到了，他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什么，他听到什么，我们也听到什么。他听到管家说了一句话，我们听到了。他听到厨娘说了一句话，我们也听到了。你要记住，他看到的和听到的这些话并不都和案件有关，但是这里面就暗藏着破案的关键，破案的机关就在这儿。这个很像，你知道刘毅很像什么吗？就是你们现在是要开学了对吧？ 嗯。 啊，考试之前老师给你们画重点的时候， 对， 很像。老师就会说，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不要认为啊，我今天画的这些重点都要考，那不对，那我错了，那我这不是画重点，我这叫泄题，知道吗？哎，但是呢，我画的这些重点里头，应该说会有试题可能会涉及到的方面，你们不能等闲视之。这就是本格派。啊，说到这个希腊棺材之谜呢，我还特意给大家这个找了一个这个片段，这个片段啊很有意思，因为这个片段呢也很古典，也很古老，而且呢很多的这个要是上了点年岁的叔叔阿姨呢，应该说听了这个片段之后啊很感慨，觉得很亲切。为什么呢？这个是上个世纪，我要没记错的话，80或者90年代上海电影译制厂当时的广播电台跟他们合作制作的这么一部广播剧，就是把这个希腊棺材之谜呢制作成了广播剧播出。所以在这个广播剧里面可以听到很多当年上亿就是配音界啊大师级的啊骨灰级的这些元老人物都能听到。我们来听一听他的片段。 我现在就开保险箱拿遗嘱，马上宣读。 啊，怎么了？遗嘱不见了。 奎恩探长，遗嘱就是这样不见了。 啊， 我查了一下，除了铁盒遗嘱之外，什么东西都不少。 那从检查到发现遗嘱不见，前后大概有多长时间？ 不过30分钟。 我们这些人都在一起，一直没有分开过。 很明显，这是有人利用我们举行葬礼的机会，打开保险箱把遗嘱偷走了。 好，谢谢。不过吴哲夫先生， 嗯， 有一个问题我还想问一下。 啊， 卡西斯先生是什么时候立的遗嘱？ 大约3年以前。 那为什么遗嘱不保存在你那里，而放在他自己的保险箱里呢？ 是这样的，遗嘱原来就一直保存在我那里，可是在卡西斯先生去世的前一天突然打电话给我，叫我把那份遗嘱送给他，他想修改。 嗯， 于是我把那份遗嘱送给他，他立刻就销毁了。 毁了？ 毁了。 是的，毁了，又立了一份新遗嘱。 哦，新遗嘱 啊。这是这个小说一开头的这么一个情节。很简单，就是一个艺术品收藏家他去世了，但是呢他的遗嘱却在他去世之后不翼而飞，找不着了。再到后来，在他的墓地棺材里又发现了一具跟他没有关系的另外一个人的尸体，那么案件呢就由此开始了这个侦破。丝丝入扣，线索这个多如牛毛。其实作家是希望读者跟他一起来破案。有关这个本格派的基本特征呢，我们来听，就是我说到的，一开始我说要采访一位推理小说作家，现在在日本的石晨先生。那么下面呢，就是我跟他的电话录音对答。你好，石晨老师，那个， 你好， 很荣幸啊，通过这个岳阳电话呢，采访到一位咱们中国这个算是，原创本格派推理小说的作家，同时呢，您对这个本格派这个推理的这个流派派系呢，它的源流，包括一些重点的作家和作品呢，也比较了解，所以说呢，想请您回答几个相关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本格派它是什么？这可能一般的中国读者呢，要不是侦探小说迷的话呢，不是太了解。那么请您给介绍一下。 大家可能认为是本格派嘛，它可能是推理小说中的一种流派。 嗯， 它其实可以这么说，也可以不这么理解。为什么呢？因为最早推理小说这个题材小说啊，这个类型的小说，它诞生的时候，它其实就是本格推理，就它除了本格推理之外是没有什么意外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本格推理这个概念是日本的一个作家叫甲贺三郎他提出来的。那在此之前，所有的推理小说我们都称为呢叫什么？叫古典推理小说。因为在欧美它没有本格推理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日本的，其实就是古典小说，就是最纯粹的推理小说。本格这个意思就是纯粹的意思嘛，就原本的意思。那本格推理其实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它就是从莫格街推理小说，就是世界上第一篇推理小说，由艾伦布创造的莫格街推理杀人事件，它诞生的时候它就是一篇本格推理小说。那么包括福尔摩斯探案集，包括我们很熟悉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欧美那个时候黄金时代的所有的作家，他们创作的其实都是本格推理小说啊。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认为，本格推理小说是所有推理小说的根基，那没有本格推理小说，那就不存在推理小说。那从之后发展，那就是百花齐放了嘛，就不一定为以那个就是解谜为中心的小说，那可能会出现一些以社会热点为主题的，或者旅行方面主题的，或者是幽默主题的，或者各种各样的推理小说都出现了，他们都是基于本格推理小说上面继续发展的。 那么也有的这个读者或者是一些侦探小说迷会把他们称之为叫古典派，那就是说这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本格推理和古典推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其实啊，古典推理也好，那个本格推理也好，他们其实是一样东西，只是叫法不同的，他们是同一类东西。 嗯， 那为什么我们还会称本格派或者是古典派呢？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古典派我们可能把它称为欧美的一个派系，欧美的本格推理。那本格派这篇是日本的本格推理。那本格的话我们就更清楚了，现在比如说比较红的那个岛田庄司老师写的，还有那个林氏行人写的，他们都是称为本格推理。本格推理和古典推理的概念其实都是以解谜为中心的推理小说，它主要是一场游戏嘛，以解谜推解谜案件一种游戏。 在我看的一些这个推理小说里面啊，确实我也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后来被这个很多人归入这个本格推理的那些作品呢，他们的一个特点就是，其实就像刚才您说的，他以解谜为这个重点，为他最终的一个兴趣点，就是大家这个看这种书，其实调动积极性的那种想把它一口气读完的那种愿望的，其实就是要把这个谜解开。所以在这类小说当中，包括这种案件啊，包括这个杀人啊等等，这些其实它并没有过度的加以渲染，就是甚至于你感觉好像在这种小说里面，这个甚至于说这些杀人的场面啊什么之类的并不血腥。这个也正是由于他这个解谜这一块其实是占了很大的比重，或者说吸引到读者最大的这个兴趣关注。那这个本格推理当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刚才您说解谜，是解谜还是最重要的，还是说他还有更专业的一个说法呢？ 那因为可能我们在推理小说缘起的时候，我们更在乎一种是游戏性。游戏性就是我们把杀人案件并不是看起来像真的杀人案件一样。因为我记得江户川乱步，就是日本侦探小说之父江户川乱步，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非常醉心于推理小说，但看到真实的案件只会令我作呕。因为他把推理小说的其中的杀人事件看成了一场游戏，他并不是真的把它当成一个真实的案件在看。这其实和犯罪小说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嗯， 包括欧美那个时候大家也觉得我们看推理小说是为了轻松一下。比较有名的那个文学家叫毛姆，就是英国作家毛姆，他高烧的时候他说我不喜欢看托尔斯泰我要看福尔摩斯，我要看侦探小说，那对他来说是一种放松，是一进行一场智力上的游戏。所以我们会把这个东西比重会放得比较大，本格推理的游戏性比重放得比较大。那就像刚才那个问题，除了解谜之外，推理小说还有没有更重要的东西？我觉得当然有。是什么呢？我觉得是想象力，就是它可以培养一个人的想象力。那个有个作家叫岛田庄司嘛，他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火力调频 FM98.2， 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98.2， 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没有时间， 现场 他不在现场， 动机 他没有动机， 目击证人 没有目击证人， 痕迹 没发现痕迹， 不可能。再来一遍，总会留下什么， 指纹 不清晰， 血迹 不是嫌疑人的， 怎么可能？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 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和你一起破案。 哎，微信公号呢？ 什么微信公号啊？ 追案组啊，你没说 啊？对对对啊，追案组，追案组。 哎呦，你行不行啊？ 收音机前还有手机前电脑前的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的午夜侦探社，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青春联盟下面的一个小专栏小专题。那么这个午夜侦探社呢，是在每个星期天的12点到13点，也就是中午时分播出。我是这个侦探社的警长李鑫，那么坐在我身边的呢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学生刘毅小爷，他在我们这里面呢，他是扮演的警员的这个角色。因为我们知道，一般在这种经典的侦探推理小说作品当中呢，警长和警员，其实都是龙套，是吧？对，真正的侦探才是主角。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侦探小说推理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流派，叫本格派。这本格这俩字啊，其实是来源于日语。那在这个欧美国家呢，刚才我们听到这个新兴出版社午夜文库的原创作者作家石晨老师给我们通过岳阳电话来分析，他就说这个在欧美国家也有本格派，不过他们不叫本格，他们叫古典派。那我们都熟悉的像柯南道尔啊，像这个阿加莎克里斯蒂啊，他们其实都是古典派，乃至于美国侦探小说的鼻祖，也是世界侦探小说的鼻祖，美国作家爱伦坡，还有英国侦探小说的鼻祖。哎，对了，这得多说一句啊，英国侦探小说的鼻祖不是大家熟悉的柯南道尔，是他前面的还有一位叫这个威尔基克林斯，月亮宝石的作者，他们其实都是古典派。古典派或者本格派的一大特征是什么呢？他更多的要沉迷于解谜的游戏，解谜的快乐。那么就是说呢，他会引领着读者，他把案件当中所有的细节、语言、物证、时间等等，无一遗漏的，全都给毫无保留的都告诉读者。当然这得说一句，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能做到这一点，有的作家有的时候他基于他作品的考虑，有些个细节甚至关键细节他不告诉读者。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让一部分本格派的痴迷于解谜的这些读者就很不爽， 啊，你看你没有把关键证据告诉我，那我怎么破案呢？对，这就是本格派的一大特征，就长期以来本格派的作家和本格派的读者之间，他们进行的是一场心灵智慧的博弈的游戏，这个很有意思。当然这得说你对这感兴趣，你要对这没兴趣的话呢，可能你就会感觉这类小说读起来非常的枯燥，非常的冗长，看也看不完。刚才我没说完，在我小的时候看希腊棺材之谜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感觉，就太长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一定要让我知道那个咖啡杯在哪儿，他为什么一定要告诉我那个什么什么一个重要的电话是怎么回事，我不想知道这些。但是这个就不是，就如果说是严格意义上说，我就不是真正的本格派的忠实的粉丝读者了。因为什么呢？我没有这个特别的专注于解谜的游戏，我更多的是希望看到结尾，看到重点，看到是谁杀了人，谁偷了东西。那不行，这个过程在本格派的读者心里是非常神圣和重要的。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给大家播放前两天我电话采访石晨老师的这个录音，在这里面他还要进一步的分析本格派的其他特征。在这个刚才上一个时段呢，石晨老师给我们讲这个本格推理它的最核心的特征是什么，那么这当中就提到了这个日本的推理小说大师江户川乱步，这个其实也是很多读者啊就是很膜拜的一位大师。那您给我们讲一讲，说因为有些人就有一个观点，他或者认为有一个不同的意见，他说把这个江户川的作品归入到这个本格派里面，似乎还不如把那个江户川柯南归到本格派好像更合适一点，因为他说江户川乱步的作品，他的小说带有这种猎奇和恐怖元素，似乎这个和这个本格派好像不太搭界，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我可能觉得这是一种误解吧。 嗯， 因为首先我要为江户川柯南证明一下，因为青山刚昌的前期江户川柯南，就是名侦探柯南系列，它确实是本格派，这归入到本格推理也没有什么问题。那再谈一谈那个江户川乱步，这江户川乱步其实我们在包括我在内，最早我们接触很多他的推理小说，确实是猎奇小说，是恐怖小说，推理成分都是比较薄弱。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他在日本对本格推理的贡献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在猎奇恐怖可能是他的后期的一些作品，但是在前期的作品，包括非常有名的那个低坡杀人事件、心理测试、天花板上的散步者这些作品小说，甚至啊，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觉得它是真正确定了日本本格推理小说的方向。为什么这么说啊？我们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推理大师，名字叫横沟正史，大家都可能读过他创造的侦探叫金田一耕助嘛，就金田一破案的那个。那金田一这个形象怎么来的？其实就是出自低坡杀人事件里面的明智小五郎的形象，他这个鸟窝头，然后穿着个和服。那我们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江户川乱步对他后辈作家产生的那种影响力，所以我觉得他可以说是一个开创者。那之后他尝试了各种各样类型的创作，可能会有些可能名气还大过他的本格推理小说创作，所以可能会对我们一些中国的读者会有这种印象，好像江户川乱步他只会写那个恐怖的推理小说，其实并不是的。前期江户川乱步也创造了很多非常厉害的轨迹。 说到这个本格派啊，就是人们会很多的那个很专业的高手啊，在网上我看到他们会议论，就是除了本格派之外还有新本格派甚至变革派等等。那么这当中呢就提到那个临时行人，我也是在几年前偶然的机会那个就是接触到他的作品，确实是太惊艳了。但是在这个刚才您的介绍当中啊，也包括我看到很多的这个评论里面，就是说到这个新本格派的旗手啊，或者是这个带有代表性的人物呢，人们更多的会强调这个临时行人，而不是大家都非常尊敬的岛田庄司老师，这个是为什么？那您认为这个临时行人为什么被称为新本格派的旗手呢？ 我个人觉得岛田庄司是那一代是作为一个启蒙者，启发了那时候新本格的一代。那什么是新本格的一代呢？因为在我们要了解新本格，必须要了解它前一段时间的一个时期，叫做松本清张霸占的社会派时期。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人看本格推理小说的，但是有一个人他一直在创作这种类型的本格推理小说，当然就是岛田庄司。但是作为一个人，他一个人是没有力量去改变大众的一个审美的。我们可以把岛田庄司想象成一个播种者， 而临时行人这一批年轻作家呢，可能是那种开树开花发芽的那些他种下来的那些果实，结成果实的一些大树。那这样子理解就比较好理解了，就是我们不能否认早田庄司他的历史地位，所以大家都称为他是本格教父嘛。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临时行人这批人，让本格派这个流派重新抬起了头，重新战胜了社会派，甚至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大家又欣然的接受了这种由解谜为性质，为那个主题，以那个破案为主要的，然后人物符号化这些类型的推理小说，让大家再次见识到了本格推理小说的魅力。我觉得就是临时行人他们这一批人的功劳。为什么临时行人那么独特呢？原因就是他是作为第一个人，就第一个写出这么惊天动地的一个轨迹嘛。可能他的一个成功又带动了后面所有的效仿者大家觉得临时行人他受到这么大的关注，这么成功，那我们也拿起笔，我们也来写然后就形成了一种风气，包括就席卷了当时的日本的文坛，可以说是一种现象级的人物。在1987年石交馆出版这一年，现在被称为新本格元年，是非常值得纪念的。 那么这也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尽管这个本格推理他们的这个杰作名篇佳作不断，几乎可以说每隔一段时间啊，5年或者10年就会有那么一批这种作品呢，这个吸引大量的读者。但是呢，人们在看的时候也常常会有一种担心，就这些轨迹模式。轨迹模式是一个很专业的名词，说白了就是，如果要是粗线条的来类比的话，相当于我们常说的作案手段。生活当中的作案手段千差万别，我们说的是现实当中的案件，但是在小说里面，这种轨迹模式其实它是有一定的限定的，它是有一个怎么说呢？它是有一个必要的空间或者是一些前提条件，没有这些前提条件，它就不存在。所以人们就会很担心这个推理的轨迹会不会穷尽。那不知道那个石晨老师怎么看这个事儿？ 我觉得这个担忧其实在很早之前就有了。为什么欧洲的本格衰落？因为当时作家普遍认为他们认为所有的轨迹我们都已经写完了，我已经没有任何的轨迹可以写了。甚至在那个就是鼎鼎大名的那个密室之王约翰迪克森卡尔，他在他的作名作嘛三口棺材里面写了一个叫做密室讲义的一个书单，他把所有市面上或者是历史上所有的密室杀人轨迹都穷尽在这个书单里。然后他宣布他说，今后从目前往后没有一个密室轨迹会超出我这个书单，这个密室讲义。那当时的人大概都普遍有一种这么一种惊慌失措的一种感觉。那所以很多作者渐渐地放弃了创造新本格推理小说那但是为什么现在还会有这么多不同的推理小说出现呢？那其实我的答案是，轨迹完全是无法穷尽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不知道就是各位听众有没有看过一本叫做森博斯，日本一个作家叫森博斯，他写的一个全部成为 S 的一个长篇推理小说。这个小说里面他动用了一个在我们50年前30年前根本就无法想象的一个工具，叫做摄像头。他用摄像头在监视这个房间，虽然他不能说完全上锁，但是在监视中是没有人进出的，这几个月来都就是一年两年都没有人进出的。他用了这么一个道具创作了一个新的一个条件，然后创作了一个新型的轨迹。那我们就能看到希望嘛？什么希望？就是说，原来科技的发展它会带动轨迹，不同的科技的手段，我们会产生新的轨迹的运用方法。我觉得这种就是一种对推理小说作者，或者是那些就是有志创作推理小说的作者是一种福音嘛。我们也能看到，现在很多市面上的骗局也是用高科技，比如说在饭店吃饭。他吃饭之后他把自己的二维码贴在那个饭店的门口然后他去让别人去扫他的二维码，然后把钱转到他的口袋里。这种骗局我们很难想象在100年前的英国100年前的美国他会有这种事情，但当时的人是无法想象有运用这种犯罪手段犯罪轨迹的。但现在的人想出来，为什么？因为随着科技的进步，不停地有新的犯罪手段出现。就不能说从什么意义上超越前人吧，至少我们也有我们的题材可以继续。所以我并不悲观，我甚至比较乐观，我认为本格推理小说会永远存在下去。 说到这儿呢，就不能不谈到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推理侦探小说它的这个历史和发展。因为实际上在我们国家而言呢，就是关于这个中国式的 中国人写作、中国人创作原创的这种推理小说的起源呢，其实是就即使不是众说纷纭，也是各执一词，甚至于有人会把这个宋词的作品也算在里面，当然那是两回事了。对，但是就是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包括民国时期的一些作品，以及后来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包括最近这个一段时间的一些作品。那么这个不知道石申老师你是怎么看的？就是咱们中国的本格推理，它的起源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代表作和代表作家是哪一位呢？ 其实很多读者啊都认为啊，他说我们中国的推理小说起源应该是一些就是这些包公案、施公案这样子的一些公案小说。那其实它是个错误的概念。为什么？本格推理嘛，它是要以逻辑推理为底的手段，而不是说像很多公案小说中的一样是求鬼神到地府走一遭，然后地府的那个阎王告诉你啊谁谁谁杀了谁。这个其实不是推理小说了。那推理小说它其实我们现在可以追溯的最早的就是爱伦坡嘛。那在他之前，其实可以说这个地球上是没有本格推理小说这种东西存在的。那可能有类似的元素啊，但它不能称为比较符合本格概念的推理小说。 嗯， 那我们其实和日本一样，是在清末的时候刚刚接触了推理小说的翻译，也是那个时候引进了福尔摩斯探案这样的一个短篇小说，当然启发了我们民国很多时候的一批作家，其中包括最有名的一个作家，我可以说大家应该都知道，叫做他被封为中国侦探小说之父。名叫陈小青，那陈小青这个作者，他创作的一套推理小说是模仿英国人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他取名为霍桑探案集。那我们如果要追溯的话，那可以说以陈小青为首的这批作者，他们是比较本格派。在早之前，我记得清末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用文言文写过的一些推理小说，但我可能还无缘得见啊，不知道里面是否有本格成分。如果有的话，那可能我们的本格推理的历史还要往前推。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民国的时候，包括陈小青也好，孙了红也好，赵全狂也好，这批作家他其实创造了很多优秀的本格推理小说。我觉得我们中国推理小说的历史也是还是蛮长，只是当中有可能有一些断层嘛。但是在2000几年的时候，有一个网站叫做推理之门，然后有很多作者写手在上面发表了推理小说之后又续上了，包括近两年午夜文库推出了很多很多的就中国原创作者的推理小说，这两年推理中国推理本格推理的势头还是不错的。 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本土的优秀的本格推理小说呢，这个不断的问世，来让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解谜的过程当中呢，那么得到这个快感，能够得到这个一种知识或者是一种力量吧。好的，那么再次感谢石申老师。 时间， 他没有时间。 现场， 他不在现场。 动机， 他没有动机。 目击证人， 没有目击证人。 痕迹， 没发现痕迹。 不可能。再来一遍。总会留下什么？ 指纹 不清晰。 血迹 不是嫌疑人的。 怎么可能？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 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和你一起破案。 哎，微信公号呢？ 什么微信公号啊？ 追案组啊，你没说 啊？对对对啊，追案组，追案组。 哎呦，你行不行啊？ 刚才呢，石申老师的这一番分析和这个介绍呢，让我们也包括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对这个本格派推理小说呢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那么下面呢，我和这个小爷，就是我身边这位姑娘，刘毅，我们两个一块呢跟大家再谈一谈我们的这个阅读本格派推理小说的真切感受。这次还是刘毅先来吧。 好，那我这次给大家讲的这个呢是也是本格派的一个叫本格派教父横沟正史老师的本镇杀人事件的一个概述吧，让大家了解一下。然后呢，在讲之前呢，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是 本镇杀人事件，这个本镇是什么东西，它呢是具有时代特点的。本镇呢是日本旧幕府时代轮流进京勤见将军的诸侯，在前往京城途中住宿的时候指定的那些旅店酒店之类的，就是住的地方。 就是那要搁按照我们中国人古代的话说叫做馆驿。驿馆嘛，驿馆 驿站， 驿站 但是它是一种高级的驿站， 就 是给这些诸侯住的嘛。然后呢这个事件呢就发生在这个叫掌管这家旅店的这个一柳世家里面。他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一柳家有长子藏贤，然后呢他是跟一个叫克子的女，就是克子的一个女教师相爱了，然后他们两个呢是要结婚。但是他们两个呢就是身世上有一定的差异，这个藏贤毕竟属于贵族家庭嘛，但克子只是一个果园园主的这个女儿。但是呢他们两个还是不顾这个贤藏家里的这个反对，就去结婚了。但是呢就是在这个结婚的这天晚上，也就是新婚之夜，在这个觥筹交错之后这个深夜的时候，这个贤藏和克子却被发现在他们的新房里面被杀害了，双双都就是被杀害了。被这个一把插在庭院灯笼树那个树旁边的一个日本刀给砍杀了，相当于。然后呢他这个中间呢也有很多的这个线索和细节，比如说这个克子和贤藏屋里面的一个古琴，然后他的琴弦都消失了，然后琴呢还被人弹过，然后他的弦柱呢也都消失了，还有庭院里莫名其妙出现的镰刀。不过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屋里的这个屏风上面有一个指印，而且它只有三个指印，就是大拇指、食指和中指的指印。然后呢这个呢是引起大家注意的。这个时候呢这个村子里的这个一个小吃店的老板娘就说，前几天呢她见过一个男人，他的脸上有一个特别长的刀疤，特别吓人，然后呢他的右手只有三个手指，就是他的小指和无名指是断掉的，就是只有三个手指可以拿东西。而且他当时呢就是管这个老板娘要了一杯水，然后老板娘呢就觉得他用过的杯子自己不想再用了，然后就自己就藏起来把这个杯子不想再用了。然后呢这三个指印就将大家所有的视线都集中到了这个三指男人的身上，就觉得他肯定是这个凶手，因为他相貌那么凶残，然后又这个行为又很古怪，然后又是村子里的生人，所以大家都觉得他应该就是凶手。更何况在命案发生的那一天的白天的时候，他还去他们家里面就是给这个贤藏交了一张小纸条，他的落款是你的毕生仇敌。所以毫无疑问这个三指男人变成了大家的这个怀疑的首要对象。但是呢就是这个作品中的这个侦探，也就是金田一，他呢在侦查的过程中却在一柳家旁边的一个烧木炭的一个就是像窑，就是烧木炭那个窑里面发现了一具尸体。这具尸体是谁的呢？这具尸体居然是那个三指男人的尸体，而且他是先被杀了然后再埋在这里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只有三个手指的那个手已经被砍掉了，没有了，消失了。随后他们又在这个贤藏家的院子里面发现了被砍掉的那个手指，所以说凶手又不是这个三指男人。到底是谁？ 你刚才讲这段啊讲得很细。而且呢这个能够感觉到小说其实叙述到这儿已经是这个跌宕起伏。已经是这个三番四抖，三番四抖是说相声的技法，其实小说家也一样，就是他不断的要在他的作品里面掀起一个又一个的高潮。但是呢我不知道大家听了以后有没有感觉，实际上后来因为这个横沟正史呢他还是比较早期的推理小说家，在这之后很多的推理小说也包括由推理小说改编的电影或者是创作出来的电影，就原创的这种悬疑类的影片，都在向横沟在向金田一致敬。 就是它里面的很多细节，比如说它一开始它就是它首先给你的就像一桌菜一样，它在上菜的时候它首先给你的必然是凉菜，一定不是主菜，你记住。所以他们这个先给你的这些这个细节绝大多数可能都不是关键，但是一开始他给你的这些细节这些证据却又特别抓人，比方说什么三个手指啊，神秘出现的男人啊，等等等等，他让你觉得哎，这个你就会很犹豫，这个到底是不是案件的这个关键呢？好像是的话，那似乎这个也太简单了吧。那不是不是，可是这个东这些细节又怎么解释？而且特别的那个具有冲击力。这种创作手法在后来被很多侦探小说所这个学习，刚才我说嘛，致敬，就是前段时间在咱们中国上映的一部西班牙电影《神秘的客人》，啊，不是那个消失的客人，消失的客人，对，消失了，所以很神秘嘛。这部电影它是原创的侦探推理悬疑电影，没有小说，就完全是这个编剧啊直接创作这么一部影片，导演然后搬上银幕。这部作品很大程度上就在向这个本镇杀人事件在致敬，因为他一开始给了你好多的细节，但实际上后来你发现这些细节有很多是假的，是不存在的，或者是故布疑阵的。对，这个很有意思。那么接着这个刘毅的话呢，我也可以给大家介绍我看过的一些这个著名的侦探小说。刚才那个石晨老师在他的介绍当中提到日本作家森博嗣的《全部成为 F》，这部作品很有特点，我还真的在网上搜到了他的这个叫什么 广播剧， 广播剧版，那么可以大家听一听他的片段。 真和田四季的外公是个德国人，所以他并不是纯粹的日本人。当时传媒誉他为日本第一个可以被称为天才的人物，天才少女这个词儿仿佛就是为了他才产生的。事实上他上幼儿园时就能速算十位数的乘法和三次方根，他的才能大部分都是数学领域的，但就是普通人也知道这种能力是非凡的。而且他的父母都是学术界的带头人，他的能力在这种合适的环境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发掘。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件轰动一时的让他更闻名于世的事儿，全世界都为之惊诧的事儿。真贺田四季在他14岁的时候因为被怀疑杀了他的父母，真贺田左千朗博士和真贺田美千代博士被捕了。真贺田四季在关于杀死父母的审判中被判无罪，因为他被认定当时明显的处于神志丧失的状态。从此真贺田四季的身影便从大众前消失了，一般的人都不知道他在哪儿，他渐渐的被世间所忘却。但实际上西川是知道真贺田四季在哪儿的，听信息工程学的朋友说他在当地的爱知县内的某个研究所里，圈内的人都知道真贺田四季在三河湾上有一个叫飞真家岛的私立研究所里。这个研究所是靠他父母的资产与有关财团建造的，他从那件事以来一直在这个研究所里进行研究。他现在还每年都在美国的专业刊物上发表两篇独立完成的论文。 这个小说的内容咱们就不能说了啊，否则的话就穿帮了。最后给刘毅一句话的时间，说说本格派的命门或者是弱点，开始。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感谢大家，感谢刘毅，感谢石晨老师。那么接下来咱们的魔力 X 档案，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